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藉住基督的怜悯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好心做坏事。什么叫好心做坏事呢？不如我们大家看一看。就在1974年呢，诺贝尔这个经济学奖的得奖人呢，是一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哈耶克。哈耶克呢，他上台领奖的时候呢，就讲了一句很得意的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狱，往往呢是由试图搭建一个天堂开始。一个国家搞来搞去变成一个地狱，这样往往原初的意思呢，就是得了权力之后呢，就可以变为原初的想法，就是想变个国家做一个天堂，变一个强国，最后可能反而成为了一个地狱。这句这样的说话很有意思，他就是说，即是原本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有什么主义，凭着什么主义啊？资本主义，有共产主义，有什么人民主义啊？最终呢，都是搞到个世界呢，都是一团糟啊！资本主义呢，贫富大家都知道会悬殊，共产主义有时呢，是会令到什么啊？做又是36，不做又是36，养了一班的懒人。人民主义就是令到人民的高举了人权，令到呢，我喜欢做什么就做，我喜欢带枪就带枪，我喜欢吸毒就吸毒，有什么叫做什么悠闲大麻，是不是那搞到这个世界，我喜欢同性恋就同性恋，这个世界变成了立立乱。没错，这个世间里面呢，好似有好嘅嘢，又有坏嘅嘢，但系其实嚟讲咧，系好微妙嘅，又好复杂。本来如果你净系单凭好善良嘅心，一个善意去做一样嘢，往往到最后咧，因为大家嘅价值观唔同，反而咧做出嚟嘅嘢会俾人批评，就会话认为咧系搞破坏，不得着欢迎。亦不得着接纳，人就是这样的了，人我们就是这样了。我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一对香港的夫妇，辛辛苦苦储埋啲钱，供个仔过来加拿大读书，个仔过到嚟好生性，走去唐人街嗰度住一间好平嘅宿舍，然后点样啊？然后呢点啊？出嚟揾工做，半工读啊！咁咧勤勤俭俭，刻刻苦苦读书啊！嗰对夫妇喺香港过嚟温哥华探个仔啊！一见到个仔住啲咁嘅地方，个心都痛，眼泪都飙埋出嚟啊！跟住冇几耐就点啊？仲见埋个仔，哇！又要翻工，又要读书，好辛苦啊！於是乎，兩公婆回到香港咧，決定點樣啊？搏命寄錢過嚟甚至係點樣啊？按埋間屋去攞一筆錢過嚟，俾個仔買一個 apartment 住得舒服啲。跟住咧就喺電話度話：阿仔啊，你唔好做工啦，你專心讀書啦咁樣。個仔突然間過一啲好舒適嘅生活。於是乎，搞搞下。同啲朋友去下 party 啦，又學下點樣去吸下啲休閒大麻啦，係咪啊？到最後咧，俾警察拉咗入監獄，兩公婆含住一泡眼淚，急急腳咁樣攞張機票走嚟加拿大嘅監獄去探個仔，個仔唔肯見佢，個仔話：我本來黑勤黑劍读书做嘢，一路读书半工读，几好啊！ 你就是寄得太多钱来给我，搞到我呢得闲过头，沾染了坏习惯。弟兄姊妹，我讲这个故事，我不是在做一个判官，我不是想告诉父母啱，又或者是个仔啱，我只是告诉你听，有时这个世界很多嘢好心，有时真的可能会做了坏事。我们中国人的就是这句说话啦，好心做坏事。那耶稣基督有没有试过好心做坏事呢？当然没有，只不过是人不去领耶稣基督的情，又不领会救赎是什么意思。就是路加福音，我今天正话你们主席读出来的经文，在格拉森发生了一件我们人看来好心做坏事，但是在神看来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跟圣灵去连结一起，我们不懂得怎样跟主，怎样藉着福音来跟主去结连。让我们细心看看我们的经文，或者我们开始看看今天所讲的信息。未认识耶稣之前，就这班的格拉森人，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太多顾虑啊，有钱啦，啊，又有好有生活啦，啊，有好多好多种类物质的世界。耶稣基督来，本来已经跟我们计划好了，本来告诉你应该怎样做，有很多福音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做。但是我们怎样啊？有时我们用什么英文叫 ignore，我们是根本看都不看它。我们错误做了在人生里面很多很多错误的选择，甚至到最后我们有时可能会邀请耶稣，哎呀，你不要这么多教训我了，麻烦你远离我一点。我们人就是这样，有好的东西不去领受，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耶稣去了很多地方，耶稣一出道的时候，自从他在这个施洗约翰那里洗了礼，圣灵降临，像鸽子降临之后，他就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第一句说话是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我们人生在做了很多的错的事，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走到去加利利西岸，很受欢迎，哇，那些群众挤迫他，挤拥他，说圣经里面记载是超过1万人，甚至互相践踏，争着来见耶稣。耶稣避开他，耶稣上船，向我去个对面岸那里。去到对面岸的是什么地方啊？格拉森。在这里倒转来讲，那些人见到耶稣行了个神迹赶鬼了，他们的态度又不同。他们的态度，哎呀耶稣，麻烦你快点离开吧。为什么同一样神迹做出来，又是赶鬼，又是医治病人，为什么一边就这么鬼欢迎他，挤拥他，一边就要请他离开呢？我们现今的时刻，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领受耶稣的时候，传福音给他，听都不听，哎呀，不要搞我，最重要不要搞我，他们错失了跟主、跟圣灵有一个联系的机会。不如我们看看地图，看看格拉森在哪里。以色列的地图，有耶路撒冷，大家都熟悉的，近住在这个盐湖那里，死海，伯利恒，拿撒勒城，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有两个水蓝色的地方， 啊，细细地嘅，原来嗰个咧就叫做加利利海。喺呢个加利利海，如果我哋将佢放大嚟睇咧，沿途岸咧有好多嘅小城镇。呢、这个小城镇入边有白菜大，白菜大神耶稣做过咩神迹啊？喺白菜大五饼二鱼嘅神迹，仲有加百农。加百农耶稣基督又做咗神迹，大家咯或者唔记得，或者又可能记得啊，有一个家有一个谁间屋太多人挤拥耶稣啦，嗰啲人凿穿个屋顶，将佢个朋友垂咗落嚟去救佢喺加百农。耶彼得嘅外母发高热，又喺加百农得医治。仲有一笪地方大家唔系好熟嘅，叫哥拉凡。哥拉凡、白菜大、加百农呢三笪地方，神都做了很多恩典的事情在这里。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哥百凡、加百农，你们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他说但是你们的城将来是会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你是会淹灭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行了那么多神迹给你，原来你们一点都没有领受，你们只是挤拥着我，是拿着数。所以耶稣基督说加拉凡、加百农、白菜大，你这三笪地方你的恩典是很多，但是你没有因为领受我的恩典，所以你将来的祸害就是好像、这个以前的所多玛、俄摩拉城一样，是会消灭，是会焚毁。今日我哋圣城去周围去游览嘅时候，你再唔揾到加百农，你再揾唔到白菜大，你再揾唔到哥拉凡，因为呢啲地方已经成为一个耶稣基督所定出嚟嘅定命，系成为一个废墟。因为耶稣基督解释好清楚嘅就系、你恩典越多，我所要求嘅亦系越多。弟兄姊妹，我哋嚟到呢个教会，我们都领受了很多恩典，我们不好好像加百农，不是好像白菜大，也不是好像哥拉凡那样受到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教会还会不会存在呢？还是我们大家愿意合力一起，为了将来教会的成全，为了将来教会的将来的发展，继续成为在这个列治文，成为这个金灯台。下一笪地方是格尼撒勒，格尼撒勒这笪地方是有什么神迹啊？耶稣呼召门徒，耶稣呼召彼得、约翰，他们就说你们将船驶去深处，海深之处。他们一听到之后打了很多鱼回来，他们立刻抛低晒所有嘅嘢，佢哋点样啊？去跟从耶稣。仲有一个小小地方系抹大拉玛利亚嘅一个小小嘅地方，就是、一个妇人，佢哋系高抹，知道耶稣基督系被呢个将要上十架，佢买咗停系最好嘅香膏，系点啊？系高抹耶稣。佢喺嗰度出世啫，系呢个抹大拉。仲有一笪地方就系提比利亚，耶稣复活。耶稣回来，耶稣向门徒呼召，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难道打鱼的生涯，你营营役役一世，为什么你不跟从我去我们得人如得鱼呢？弟兄姊妹，彼得很认真重新改变他自己，由一个三次不认主的跟随耶稣蒙查查三年的人，转成有一个愿意为基督牺牲他的性命。绕着这个加利利海，实在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美丽的神迹，很多美丽的故事，提醒我们现在今天我所讲的是格拉森。格拉森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在这里想在这里再提醒大家， 福音是体验神国权能、荣耀和这个的丰盛。如果我们轻看了福音，我们走宝，我们真的走宝。原因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圣灵有内住我们心作我们的提醒。如果我们愿意去结连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够享受仁爱、喜乐、和平，结出好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是执迷，我们执着自己以前未信主的老我，我们是迷执，我们经常都是用妒忌的心，我们经常都用高傲的态度，我们回到教会依然都是抱着我自己，我在工厂那里做经理，我在什么部门那里做主管，你都不听我说，你真是走宝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侍奉的时候，我们怎得着神的喜悦呢？我们最紧要不要做徒有神国儿女的身份，而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回来教会有没有喜乐的心，你对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很多嫌隙，你是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为了自己的面子做出少少，做出一些的决定而绊倒对方，绊倒第二啲肢体。如果你有的，你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得不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有爱，你又抱着爱心，个个弟兄姊妹都是好的，他们愿意都是为教会好的。如果能够这样想法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爱是神的命令，没办法走，但是你得来的是一个喜乐和和平的生活。基督的和平就是这样的和平，就是你有一个的顺服的心，回到来你是渗透一些的基督的香气。今天的经文我很想很快的展述一下，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叫鬼？我们中国人所想的鬼和犹太人所想的鬼不同，绝对不同。我又想讲一下耶稣基督问那只问那个是在个坟营里面的这个人，耶稣说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哈，耶稣从来医人或者赶鬼有没有问人名的？从来都没有，你找匀整本圣经记载都没有问，问了你的名字才医你的，问了你的名字才赶鬼的。哈，格拉森这个呢就特别了，为什么会有一个耶稣会问他的名字？问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问这个人呢？问这个可怜的人，被鬼附的人呢？还是问里面那只鬼叫什么名字呢？问个人名字呢？还是问个鬼名字呢？待会我想解释一下。路德为什么要，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个问题呢？路加为什么觉得这个有属灵意义呢？这个应该我都想提出。大家格拉森的故事 不会陌生的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容许圣经记载容许鬼入猪群，容许他入猪群还要让他们浸死，浸死只鬼还是浸死只猪？格拉森人为什么见了个神迹之后竟然会害怕，叫耶稣，哎呀，唔该你有咁远走咁远啦，啊，多谢甲圣位。点解有咁嘅现象呢？我只系解释啲今日呢几样嘢。首先讲鬼先啦，鬼呢个字喺战国时期已经有，当时我哋唔系迷信，当时嚟讲战国早期嘅春秋战国夏商周嘅时候，我哋系敬天嘅咋，冇鬼神嘅。鬼神几时之入呢？汉朝的时候出现，当这个胡族是行乡开始上乡，开始就敬拜鬼神。但是在远古的时候，战国时期，我们对鬼神的看法呢是一个敬天，所以他们 的不是迷信，他们认为在左传那里曾经讲过，就说父兮为魂， 父形为魄，好易解啫，系咪啊？附住一个气息就叫魂啦，附住一个形体一个实体嘅就系叫做魄。中国人认为系两样嘢加埋一齐先正叫做一个人，一个人系有魂亦有魄。咁魂魄系咩嚟咧？哇，分得好清楚喎！啊，古时分得好清楚。佢话三魂七魄，三魂者天魂。天魂嘅意思好简单，就系当你唞最后一啖气，准备离开呢个凡俗嘅世界嘅时候，嗰一啖气喷出嚟，系交翻俾个天。佢哋认为将呢啖气交翻俾个天。当我哋嘅血、我哋嘅肉、我哋嘅骨埋咗喺地下嗰度嘅时候，我哋嘅肉体、我哋嘅魄就系归土。人归边度呢？人有一个好得意嘅，喺古代嚟讲嘅，个人系有一个魂，呢个魂就归于一个灵界上面嘅，一个系同呢个现实嘅世界系唔会再有呢个系连结嘅，系分开嘅。七魄系其实就系喜怒哀惧爱恶欲，喺呢个七魄嗰度，其实系用五脏内腑嚟记载，即系话咧系呢个嘅肾系管情欲，可能呢个肝系管怒气，但系佢有一个古典嘅名字太深奥啦，所以我将佢简单成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我哋唔系讲鬼讲神。我哋最重要嘅就系认识一下我哋中国人自古点样睇呢个嘅鬼系乜嘢，魄系乜嘢，魂系魄系乜嘢。犹太人就唔同啦，犹太人嘅谂法系同我哋中国人懂呢个都系唔同嘅。佢近东嘅文化，佢哋认为撒旦系一个背叛天使长嘅一班人，佢哋嘅天使长系叫 Lucifer。这个人是怎样，是做一些的，就是做一些的坏事，因为 他希望是与神同等，所以在这个他们的认为来讲，甚至是引诱三分一的天使是跟从他，成为一个的他魔鬼所控制的差役。剩下来的那些愿意在地上流走的一些 的生物呢，是有时是避了，是容易呢，是被那些鬼呢是拎来附上个身那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节那里说，乌鬼乌灵是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的地方。它没有水的地方就荡来荡去，有水的地方呢就不同了。有水的地方呢它们就安息了，它归回回去它自己的原居地了。所以表明鬼是安歇的地方就是有水之地，如果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在周围寻觅，在那里寻觅，好像如狮子咆哮一样，是在那里寻觅一些人去吞噬一些人，在临时呢是附在人的身体那里。耶稣基督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如果你就咁睇经文，你分唔到出嚟，因为系翻译本。如果你睇翻原文，原来系两个不同嘅字。第一个字你名叫什么嘅时候咧，系阳性嘅呢个嘅字根嚟嘅。阳性嘅字根，即系耶稣系想问呢一个人：如果你仲有人嘅灵性，你应该系答我系咩？你叫咩名？但是抢住回答的是一个我名叫群 ，My name is legend。群这个字是代表了多的意思，在这解经家里面说是罗马军兵的所谓叫做是勇系的人数，这个人数是超过百夫长、千夫长，他是二千人。甚至有些人查考历史呢，去到六千人都得，是一群的人，一群的鬼。但这个说我的名字的我字的时候呢，他是用了中性，所以就是说耶稣问这个人的时候是想问这个真的人，是可怜的人。 但是抢着来答的是一只鬼的回复，即是说证明了鬼已经控制了这个，完全的控制了这个人，他的灵魂和身体都被控制。所以现今如果你听到有时是一些驱魔，好像有个梁烟成博士曾经驱魔的时候就说他要用引用这一段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八节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时候驱鬼的时候就要引用这段经文，借助耶稣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想找出就说你是真还有少少人性啊，定是已经完全是被鬼附呢？所以这个上个引用的经文，所以会先问这个被附人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出处就是来自这段经文。现今的驱魔人都是用这个手法。第二句问什么？你是什么名字之后第二句是什么？我没驱过魔，我不知道，但是听他们曾经驱魔的着大木讲过，就是说第一句就是你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第二句就会问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如果他完全 ignore 你的，你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耶稣基督为什么让鬼进入猪群，应许他，答应他，还有这些猪为什么要浸死？咁啲鬼附咗豬群，咪由佢繼續生活咪得咯？最多咪你搞佢嗰陣時候咪咬下你咯，係咪？點解要浸死咧？耶穌基督喺格拉森入邊個神蹟，唔係淨係救一個人。格拉森嘅人睇到嘅只係救一個人，他佢穿著齊整，坐在耶穌嘅旁邊。他们亚卡拉森人看到的他救一个人，被鬼附的人被救了。其实你想想，如果这只鬼群走出来的话，有多少只鬼走出来？有几千只。几千只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不是救一个人，是救了整个格拉森的群体。如果这几千只鬼走出来之后怎样？无水之地周围去找人是怎样？是医护的时候，这个社区没得救。当然耶稣基督有能力救，但是这个社区一定立立乱。所以耶稣说 OK， 时候未到，你们去猪群那里。一去到猪群的时候，那些猪就要找回他们，他们周围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嘛，所以他们就要找些水的地方种回下去，而在回归他们的原居的地方，他们就不会再出来打扰人。所以耶稣基督说好了，你们去。所以他们就要这班入了个猪群之后，这班猪群就走入去个深渊，跌入水那里浸死了。浸死的时候死的是猪，但是那班鬼是回归回他自己原居之地。浸死的鬼附在猪脊那里，神容许他们，因为时候未到，因为耶稣基督是未再将这些鬼是在启示录那里讲到就进入无底的深渊，是被怎样，是捆绑一千年。所以这个 Abyss 这个字回到去就是深渊的地方，令到他们回到深渊那里，最低限度不要再搞扰这个社区。耶稣的心意有没有人明白？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明白。格拉森的人见到，你知不知道格拉森的人是养猪？犹太人不吃猪，养猪来做什么？原来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个别名，就叫做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嘛，外邦人住的，外邦人是吃猪的，所以有养猪的人惊惶了，看见这个事。为什么？原来那是故宫来的，就是说这个是 This is a business， 是赚钱的，养猪是赚钱的，甚至要请工人回来看猪。他们不是看羊，他们 唔系牧羊人，系看猪人。看猪人惧怕，话俾个老板听：，哇！我哋养啲猪死晒啊，2000只啊！佢哋惊系惊咩啊？惊经济啊！如果耶稣基督在而家死一嚟一日就死2000只猪，耶稣基督坐多5日，死成10000只猪噶咯。民众害怕将来嘅财物嘅损失。耶稣基督所关注嘅，大家嘅 focus 大家都唔同。格拉森人所关注嘅就系财物嘅损失。耶稣基督所关注是一个被遗弃的灵魂，好不同。在神的眼中，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信主，天上的天使都会唱歌欢呼，因为拯救到一个灵魂。耶稣在神的眼中，人是他创造出来，是很宝贵，我们很宝贵。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保罗说你要爱惜光阴，珍惜你在这个地上的时日。我们不要 focus 太多钱啊钱啊钱啊。有时教会的事工有时不是用钱来衡量，教会的事工有时用出来是令到这个教会兴旺。哎呀，不见了那么多钱啊，搞个咁嘅咩同乐日，哇，咁又唔见咗。我唔系讲呢间教会，我讲第二间教会咋。啊，哇，使咁多钱，最后咪冇乜，你得小猫三两只嚟啫嘛，搞嚟做咩？使咁多钱？弟兄姊妹唔系咁谂啊，格拉新人就系咁谂啦，使咗钱啊，唔够钱啊，唔系啊，拯救一个灵魂系好宝贵。耶稣基督宁愿牺牲呢2000只猪。耶稣的心有什么人能够明白？如果我们不是跟圣灵结连的话，我们一样好像格拉森人那样，哎呀，麻烦了，哎呀，我回来教会不见了很多时间，又不见了很多精力，讲完还可能讲完最后不见了很多钱。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只有我们同基督结连，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你可以读很多书，有什么课程，神学课程你读完它，但是你不走出来的话，你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没有同耶稣基督结连过，你可以好像一个响的锣，鸣的锣响的拔一样，走走走走，回到来、啊，如果做教导的啊，咁咧，嚼嚼嚼，哇！你等我又 call 呢个圣经学家，又 call 呢个神学家，讲几多道理嚟听？哇！个个人哇，老师你个知识真系丰富。一出到嚟，见到啲垃圾掉咗地，一见到呢个人，诶，打招呼嘥气，行唔出耶稣嘅馨香嘅香气。你读几多书都冇用。我哋中国人讲句最俗嘅说话，叫读屎片。咩同基督结连？保守入住圣灵的心。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大家都熟了，不用我背了，离了我你不能作什么。我们的心要同基督结连，我们的心要跟圣灵结连，然后才可以做事。你凭你的血气做不得出大事，你有圣灵一起，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做更大的事。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从分手去嗒下它的味道很有意思。缺乏结连的生命就是乌鬼一样，它苦薄不代表他敬拜神，他喊神的儿子不代表他顺服。有何相干？即刻都未讲完，即刻划分界线，你还你，我还我。央求耶稣只不过因为他怕面对终极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假信徒， 千祈唔好将假信徒同埋自己嘅软弱捞埋一齐。圣灵入住咗嘅永远唔会走，你只系圣灵，只系用呢个叹息同你祷告，你依然有圣灵嘅存在，圣灵系唔会离开你嘅。如果你信咗耶稣，而家我所讲嘅假信徒就系佢专登走入嚟搞坏呢个教会嘅地方。我曾经神学院读书嘅时候，我有个同学，佢系东方闪电派走嚟嘅。真是做好多好多破坏，他不是破坏学生的关系，他破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破坏校长和教师的关系。他做出来，他使成几千人读这个课程，原来他是东方闪电的其中一个的中信分子。很恐怖，我所讲的是一些末世的假信徒。照样做崇拜，照样很熟圣经，噏几句，噏得好多好多，噏到你唔够佢多。但系一至六嘅时候任意妄为，但系第日当审判嘅时候，你嗌主啊主啊嘅时候，我耶稣话：我对唔住，我唔认识你。你个心冇跟从过我，完全由第一日开始冇跟从过我。好快嘅，我哋呢度系讲到所有嘅经文。大致上只是跟大家同温一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到了格拉森，然后他住到一个坟营的人不着衫，都挺得人惊的。一个不着衫的人周围走来走去，你见到都惊，不要说女人惊，男人都不是很喜欢。他见了耶稣，他就苦仆在那里大声地叫神的儿子，我同你有咩相干啊？对唔住啊，咁得唔系几好？因为耶稣基督曾吩咐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找住他。哇！耶稣基督唔够能力啊！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找住耶稣。如果你读呢个和合本嘅翻译咧，你会错误解耶稣好似冇能力去吩咐鬼出嚟，因为吩咐出嚟佢又找住，吩咐出嚟又找住，这个就是我读经文嘅呢一段嘅翻译。但系如果你睇翻少少释经书或者系原文咧，佢就话正当，唔系是因耶稣，正当耶稣吩咐呢只鬼从身上出来嘅时候。使用他的属灵的权柄的时候，这只鬼就是拉实这只人，他死都不肯放。耶稣就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叫群 Legend。 鬼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的深坑，不要消灭我，时候未到。所以神就说回归你的原处，回到你的水的地方。所以这些猪群是浸死的。有一班猪在那里虐草，不幸在那里吃食，他们进入了猪群，他们闯下山崖，在湖里淹死，回归他的地方。这班人当这个人安安静静坐在耶稣被医治隔离的时候，穿着衣服，第35节，心里明白过来，格拉森人就明白过来，这个人得医治，但是他们恐怕他们的经济受到损失，他们要求耶稣离开。格拉森第37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害怕自己经济受损害，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曾经在这个宣教那里讲过，如果你接受我的，愿基督的平安来到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拒绝福音的话，我连我的吩咐他的门徒连的鞋上面的尘在这个地方都是要蹬回低，不接答，因为这个平安是归回给愿意出去宣教的人。鬼离开了，这个故事大致上就是这样完结。很多时候我们得住了神的恩典，我们定睛了在经济的损失那里，我们不舍得 唔舍得使钱，有好多教会系唔舍得使福音嘅钱，所以喺福音嘅事上面做唔到更大的事。神嘅事工系要用毁坏嘅钱去做一啲不毁坏、不扭坏嘅事工。加拉森人唔明白，二千年后嘅今日，我哋坐喺呢个教会入边，我哋能唔能够去明白神嘅心意？有一段经文，我好想再讲一次，喺路加福音嘅第十六章，佢话主就夸赞这个不义嘅管家作事聪明。主人啊，唔系主啊，主人就夸赞这个不义嘅管家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不义嘅管家，大家都知呢个故仔噶啦。呢个人偷咗管家偷咗主人嘅钱，主人发现咗要辞退佢，佢就点讲啊？佢就话：哎呀，唔掂，我黑钱又面懵，唔够面皮厚，系咪啊？我做嘢又冇力，我点算啊？系咪啊？有办法，攞咗主人啲钱。嗰啲債務出嚟，嗰啲欠單出嚟，你減你五十，減你一百，減呢、這個，減呢、這個。嚇、個主人聽到，主人唔係稱讚佢啊，主人冇稱讚佢，主人用一個好得意嘅態度話：嚇、咁都俾你諗到，你都幾叻嘅喎嚇，咁樣嘅方法你都諗到，係咪啊？不義嘅管家係今世之子，尚且都是怎样啊？是知道用这个不朽的钱财去为了用这不朽的钱财去得着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今世之子尚且都懂这样做，我们这班光明之子配着基督儿子、基督神的儿女的梯图的人，竟然不懂得用物质的富裕去为主作工，唔懂得将来要喺主面前要交账，作一个准备。弟兄姊妹，我希望今日嘅信息系能够提醒大家。我嘅结论就系，格拉森嘅人唔愿意付出代价，佢宁愿耶稣喺生命嗰度消失，唔好嚟啊！我揽住呢笔钱够啦。我们要主还是要短暂的利益？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拉扯，我们大家希望能够藉着圣灵的扶持和力量，选择是与主结连，我们做一个更好的福音更大的事。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就好像两刃的剑，是一路剖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不愿意做格拉森人，我们愿意接纳主你。主啊，你的怜悯不是落一个人的身上，你的怜悯是落在整个群体的身上，落在每一个教会的身上。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给掌管这个财政的、财务的，为将来教会发展未来事工的，能够是真的用他的聪明智慧，是用了不朽的、用了会毁坏的钱财，会被人偷去的钱财，作更大福音更大的事。求主保守，求主保这个，求主是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启我们的心，不要蒙我们的眼，蒙我们的耳。求主接纳。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